大师高超技艺，三场音乐会尽展德奥精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了，各位，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又是我们俩的一个 PK day 了，我们俩好像天天都在 PK， 是不是、啊？ 妈妈，只有周二、周三、周四了，你看一周也就直播个5天嘛。 好了，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就是为你们送上的一首早安的闹铃歌曲，名字叫做《因为你》，来自萧亚轩。 看见我俩走。 只为 深情告白的感觉，好像就像是我们俩再把这些话来说给我们自己的这个非常亲爱的听众听一样啊、嗯、因为你我们的节目才能够这么的红火，对不对 啊？我以为你要说因为你我们才需要天天 PK 也不是吧，我们俩 是时尚型主持人， 我们俩的 PK 不是是因为发自心底的你想跟我 P 一下吗？ 是啊，是这样的、 啊、 对、 啊、 但今天呢虽然我们两个 不服嘛，对不对、啊、 就虽然不服哈、啊，虽然一直想要 PK、嗯、可是今天我们俩还是没有能够火过浩神。 为什么？ 因为他今天在签到系统当中太火了，大家都在呼叫他浩神，你这什么 bug、嗯、为什么四五六七都是同一个人？ 所以浩神比较厉害的一点就在于他根本都不用开口，对不对？每次就能占据头条的版面哈。啊，不过呢在看到头条版面的浩神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今天回升了一些，是4.4度。今天白天呢，天气多云为主，扩散条件有所转差，能见度下降。虽然说对大家开车出行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年老体弱者外出的话，要注意健康防护，戴上口罩。早晚还是比较冷的，再次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多穿一件。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的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呢，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总体来说呢，今天天气呢还可以，但是呢早晨出来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这个天黑的这个迹象会越来 越发明显了。 对，就夏天的时候出门，哎呀我要上班去了，然后冬天起床，哎呀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做什么 突然变成了哲学家的感觉，是不是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呢，我们首先来看一条消息吧。 别，因为浩神火了，所以你就不念签到了吗？ 啊，对，忘了，不是你刚才不是有 bug 吗？对吧 ？bug 就 然后你就 bug 了吗？ 不是，我在想他都 bug 了，那我们还要念他干嘛？对不对哈？ 但是还是有1到10位的朋友上榜了的，今天正常上榜的朋友还是需要来点点名的。 确定有10个吗？ 嗯，减掉3个，7个哈。来看看今天签到第一名是刘老五，第二名是飞鸟，第三名是 White Jean， 第四名这位朋友厉害了 ，Shine Sunshine 精英。 嗯，然后你把后面都留给了我，我看一下哈。第6名是桑善精英，第7名是桑善精英，第8名呢是人，第9名是太子，以及第10名小蜗牛。来恭喜以上的7位朋友哈！真的，三上精英今天为什么上榜4次啊？这整个占据了榜面的感觉，让我想起了最近一个另外一位歌手占据榜面的事情啊！不多说了，好不好啊 ？Chris， 对不起啊， 你这个 OK。好，那么我们今天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歌手呢，我觉得算是在我们的很多人的生命当中都非常非常重要。那昨天呢，也是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J》发布18周年的纪念日，这张专辑当年是获得了最佳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并且获得最佳作曲和最佳新人两大提名。哎，说起这张 J， 靖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的周杰伦？ 就初中的时候啊。而且你知道，我们不厌其烦的会问大家一个问题来检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杰伦的粉丝，就问说他的第一张专辑是叫什么？很多朋友会提到8度空间，就那可能是后来影响力、或者让他就是更加风靡到大众当中的一张专辑。 真的会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吗？ 对，但这其实是第一张专辑，而且这张专辑当时就是刚刚推出来的时候真的还挺惊艳的，因为他曲风太超前了，所以很多的乐评家在批评说这种人也能唱歌吗？他嘴里含含糊糊，连吐字都不清楚。 我跟你说啊，我忽然发现今天跟你聊这个话题会暴露我的年龄，为什么？因为就像前两天那个 IG 夺冠一样，你说你要赶快去追他们，对不对？那这呢、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因为我们当时所有人身边的人都知道，因为我们是从这张专辑来开始听的。 你们 暴露我们比较老，你知道吗？ 其实就是提到说这张专辑当时呢，虽然说是旋律，就放在现在依然没有过时，但对10多年前的人来讲说，就曲风还是挺超前的。比如说加了很多 R&B 啊，还有 New Hip Hop 的元素，甚至还有一些古典巴洛克式的弦乐伴奏，形成一种英国式的复古风格。拿到现在来讲，真的每一个可能都是你打新歌的一个特点，但放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之下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风格也太诡异了。 第一次确实是有 其比如说像龙卷风、伊斯坦堡、可爱女人、斗牛、印第安老斑鸠，尤其是印第安老斑鸠和娘子，我觉得当时啊几乎是惊掉了一帮人的下巴，包括当年高晓松第一次进入 KTV 看到娘子的词的时候，基本就是觉得天马行空，还能这么写，因为他切分音基本是在中间换气的气口上来开始的啊。 对，这都是方文山给他写的词啊。那周杰伦呢也是第一次把自己的名字唱进歌里，就是在《完美主义》这首歌当中。 周杰伦，这是哪首歌来着？对不起啊，我没关好话筒，好了，现在关掉了。周杰伦这首歌曲呢，刚才我唱的这个唱段实际上是他自己在《完美主义》当中来唱到的，当时火到什么程度，因为王力宏都来下飞机都在哼哼周杰伦的名字，你知道吗？ 哦，是这样的，所以他不仅仅是哼陶喆的名字，对吗？ 嗯，他不哼好陶喆的名字，他只把陶喆的歌曲默默存在自己的心里啊。好了，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那些你单曲循环的歌曲，因为这一周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歌曲基本都是我当时的单曲循环歌曲。那不知道各位自己在自己的当年的 iPod 或者是当年的 MP3 或者是现在的这个手机当中会去单曲循环的歌曲是什么，不妨来告诉我们啊。 嗯，可以来告诉我们，不仅仅是周杰伦的歌曲啊，因为今天呢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发布18周年的纪念日，那么我们以此为引呢，也想了解一下在大家的播放列表当中单曲循环的歌都有哪些，可以发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所以呢一定要让周杰伦告诉我们，请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吧。 雨淋湿了天空，回到看江州，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守，我晒干了沉默，回到看冲动，就算这是错，错也只是怕错过，在一起走分开了就，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互动话题是说你那些单曲循环的歌曲，然后迅速呢有一帮朋友呢是发送了他们的答案。我会发现有些歌曲真的我都不怎么听过啊。 嗯，比如说 我刚才看到了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蓝莓布丁说单曲循环的歌曲是大小姐和大少爷的反派生涯。 这什么歌曲？ 嗯， 静愉快，中华小曲库考你。 今天栽了。 OS 到这里也栽了是吧？啊，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有些歌曲还知道是什么，就比如说有人说呢，说自从开始有娃以后呢，心说就从早到晚单曲循环的歌就是拔萝卜啊，这个我 听过，是那个拔萝卜，拔萝卜，嘿呦嘿呦，拔萝卜， 好洗脑呀，不好，我觉得你今天唱完之后，我估计全天都要转这个。 嘿呦嘿呦，拔不动。 行了，嘿呦嘿呦，拔不动。 月月鸟，快来，快来帮我们拔萝卜。 哎，但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最近上榜最高的是这首单曲啊，就是《雪落下的声音》。 对， 看来最近呢，这个叫什么《延禧攻略》，其实这个热潮还没有过去啊。 是飞 go go go 就跟我们说啊，最近单曲循环的就是《梦想的声音三》当中林俊杰唱的《雪落下的声音》，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哈。 是， 还有很多其实大家单曲循环的歌，我觉得都是我们节目当中反复来播放的，比如丹妞提到了这个吴亦凡的《想你》，跟赵丽颖一起合唱的， 对， 还有李荣浩的《王牌冤家》，这都是最近单曲循环最多的。 是的啊，包括呢这个韩的是五月天的粉丝，他说五月天的很多歌啊，比如说《如烟》、《我不是真正的快乐》、《拥抱》等等，基本都是我单曲循环的歌曲了哈。 没错，其实除了流行歌曲呢，还有一些古典音乐也是比较适合单曲循环播放的，比如 Mercy， 哎，这不是昨天那个头像是跟老婆的合照，然后还说自己最怀念前女友的那位吗？ 你干嘛了？还非要专门点出来一下？他今天赶快就补足一下，看看他在家里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舒适惬意的家庭生活的，对不对？ 是，他是在家里播放音乐，会点卡农、竖琴版，还有天空之城，感觉非常的舒适安逸，所以想问是太太跟你一起听吗？ 不，这个是放作为他们家的这个 BGM 啊，你没发现是天空之城吗？还有卡农之类的哈。好心说，我超喜欢刘若英，原来你还在这里哈，这也是一位。另外呢，我们今天一开篇呢，说到的是因为周董的18年的这个专辑《J》来发布18年的纪念日嘛，对吧？那吴小凡就说了，我是周董17年的粉丝。这么看来，你是从这个叫什么？ 八度空间是吗？ 不是八度空间，前面一张就是《范特西》这张专辑开始听的，对不对哈？ 对。 第二张专辑，要不然你为什么是17年的粉丝？他说太多歌都是单曲循环过，不过最近一首单曲循环的歌曲是 JJ 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对。 那跟周杰伦粉丝有什么关系啊？ 不，就是周杰伦的粉丝也不妨碍我们同步的听 JJ 啊。 简单来说，就是最近可能就想听 JJ 的歌了，是不是、啊、 对，他说因为这首歌曲陪他度过了失恋的日子，所以现在听起来还是有点想哭呢。其实你会单曲循环是因为那首歌它非常的印证你当下的心境，就听一遍听不够，反复听、不见得它一定会是谁的歌。你看你这样就非常狭隘了，对不对？我们杰伦米哪是那么狭隘的人，我们挺博爱的。 我们一般都是听一整张专辑，阿贵是这么说的啊。范特西这张专辑基本首首都是单曲循环，是不是应该说是单专辑循环这种感觉啊？我觉得也可以啊，因为单专辑循环其实也就是单曲循环了。 我想到了，其实周杰伦《七里香》那张我也是整个单专辑在循环的啊，就从头听到，我觉得每首都好听。刚刚你说人家是17年的粉丝，张静在吐槽你说，那可能我们那位小粉丝只有17岁啊，所以人家只能是17年的粉丝吧？ 啊，是。还有这种说法吗？ 总之郭鹏是18年的粉丝 啊，对对，所以我只有18岁，按这个逻辑来说的话哈。 期待大家问问哈，那些你单曲循环的歌曲可以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你会单曲循环这首歌曲呢。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一位也是非常厉害的啊，而且我非常喜欢，来自 Will Smith 拿来的 Wild Wild West， 他不光是一位影帝，还是非常厉害的一位嘻哈的歌手，来听听看他20年前的嘻哈单曲 Wild Wild West。 You don't want nada, none of this six gun in this brother running this buffalo soldier. Look, it's like I told you, any damsel that's in distress be out of that dress when she meet Jim West. Rough neck, so go check the law on the bar. Watch your step, we'll flex and get a hole in your side. Swallow your pride, don't let your lip react. You don't wanna see my hand where my hip be at. With Artemis from the start of this, running the game. James West, taming the West, so remember the name. Now who you gonna call? Not the GB. Now who you gonna call? GWIf you ever riff with people wanna bust, break out before you get bum rushed at the Wild Wild West. When I roll into the Wild Wild West. When I stroll into the Wild Wild West. When I bounce into the Wild Wild West. Cisco, Cisco.Upon a time in the West, madman lost his damn mind in the West. Loveless, getting up and down, nothing less. Now I must put his behind to the test. Then through the shadows, in the saddle, ready for battle. bring all your poison. Here come the poison. Behind my back, all that riffing you did. Front and center, now where you lip at, kid? Who that is? A mean brother, bad for your health. Looking damn good, though, if I can say it myself. Told me Loveless is a madman, but I don't fear that. He got mad weapons, too. Ain't trying to hear that. Trying to bring down me, the champion. When y'all clowns gon' see that it can't be done. Understand me, son. I'm the slickest they is. I'm the quickest they is. Did I say I'm the slickest they is? So if you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we coming. Don't be starting nothing. Me and my partner gonna test your chest, Loveless. Can't stand the heat to get out the wild. Wild, wild, wild, wild, wild. When I roll into the wild, wild, wild, wild. When I stroll into the wild, wild, wild. When I bounce into the wild, wild, wild, wild. Weighing a ton, 10 paces and turn just for fun. Sun up to sundown, rolling around. See where the bad guys are to be found and make them lay down. The defenders of the west, crushing all pretenders in the west. Don't mess with us, cause we in the wild, wild west. When I roll into the wild, wild west. When I stroll into the wild, wild west. When I bounce into the wild. OK， 来自于 Will Smith 带来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 Wild Wild West 啊。刚才的这首单曲当中呢，不停的循环出现这个 Wild Wild West 狂野西部的感觉。当时的这个威尔史密斯就是这么的这种备受喜爱的一个超级偶像，以至于很多人现在的这种心目当中很难以割舍的篮球巨星科比，当年在出道的时候也说，我就要成为像威尔史密斯那样的人，就是既电影演得好，然后呢这个歌唱的还好，然后长得还帅。 可是我听完这首歌曲，我会在想说，郭鹏，你真的审题审得很清楚吗？我们今天是在想那些让你单曲循环的歌曲，而不是那个单曲循环歌词的歌曲。 单曲对是一样的呀 ，Wild Wild West 啊，就是不停让你去。 就虽然你只是听了一首歌，但是却有了一种单曲循环的感觉，对吗？ 客观的说，就是如果你听这首歌的话，你不太会去太关注它的单词，而是你会一直去单曲循环这首歌曲的，因为也不见得所有的音乐都是一定要那首所谓的歌词打到你心坎里才对啊。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听这个中文歌曲和这个英文歌曲当中的一些差距了，你觉得是不是？ 刚刚我演唱了一下拔萝卜哈，也不能用演唱，就哼了一下， 完全没理我这茬儿。 那就是审题不清，还非要给自己辩解。 什么审题不清？这其实都是我出的，我既是裁判员，都是运动员，好吧？还审题不清？ 终于讲真相了， 真的是 刚刚笑呵呵说，鲸鱼拔萝卜唱的没有老婆好听，每当我老婆哄娃的时候唱这首歌，都觉得超级享受。 你敢说不对吗？ 对的，现在的宝爸宝妈妈很多就是听歌的时候，其实主要就是孩子喜欢听什么他自己就听什么比如王宝也说，为了儿子必须要单曲循环小跳蛙。月娘小哥哥还记得小跳蛙怎么唱吗？ 哎呀，这个真是难到我了。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快乐的一只小青蛙，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你给我把这个听上来。 你既然中华小曲，我就让你好好唱一下这个儿歌，好吧？ 太尬了，简直。 是的啊，太子说呢，单曲循环的歌曲太多了。上学的时候有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周杰伦的《晴天》，H O T 的《我们就是未来》，以及现在听的就是《沙漠骆驼》。 这个转变有点 转换有点大啊。 沙漠骆驼最后一项感觉是那个什么魑魅魍魉 魑魅魍魉，嗯， 是吧，啊，就感觉是已经变成这种西域风情的感觉了啊。另外呢，这个小蔡说杰伦是回忆，但是现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是枪花的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那还有朋友呢告诉我，就是也是英文的歌曲啊，白话说 应该是 Call Me Maybe 吧，就大强的 Call My Maybe。 对，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小朋友喜欢的单曲。梁说了，我娃最近单曲循环的歌就是卡路里。就不仅一个朋友了，刚刚有好多朋友就说最近因为我们家小宝宝特别喜欢卡路里，所以每天都在单曲循环卡路里。 最近我发现这个娃确实喜欢卡路里的比较多，网上特别流行那个小胖子当时一起跟着唱卡路里那段，太有戏了哈。所以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答案发送到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说说那些你单曲循环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条消息呢比较有意思啊，说到的是这个苹果手机和安卓手机的这种使用者的不同。他们说到了这个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的这个机主呢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爱好也不尽相同。比如说苹果这个机主呢偏好看恐怖片、喜剧片和爱情片，而安卓的机主呢则是比较喜欢看惊悚片、动作片和冒险片。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啊，这样一个调查算是一个大数据的样本出来的一个结果吗？你觉得？ 还有一些比如说使用时间的一些区别呀，使用的 APP 当中的一些区别呀，其实你选择的什么样的手机可能默默的就会暴露你的一些性格的特点。同样你单曲循环哪首歌曲可能也就说明了你最近的内心在期盼这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姚贝娜生前呢唯一为手机厂商所唱过的一首主题单曲，但也同样非常好听， Beautiful Light。 看着的未来让心跟这青春去澎湃，黑或白 Day night， 年轻就是舞台，打破常规就会被崇拜，要做亮眼的有才，不醉精彩不一天，我期待让未来涂上不同色彩，每一刻在路上会精彩，所以你别等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双十一来临，狂欢与孤单你下哪一单？上汽大众聚会正当时，一元抵六千，还有主流合资 SUV 之选途岳重磅上市，1.17平方米超大全景天窗，共赏繁星，开启脱单之旅。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添加紧急联系人，夜间出行开启自动行程分享。

OK， 陆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安秀，我是郭鹏。 大家早上好，我是静瑜。你又干嘛呀？ 害什么呀？真是！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说到的是那些你单曲循环的歌曲啊。米兰给我提供了一个答案，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共和时代的 Secret， 这是凯奇主演的《魔法师学徒》的插曲。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你听听看啊，他怎么说？一定要配着影片内影片当中的特斯拉线圈制造闪电那一段视频，边看边听。问题，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是，那些你单曲循环的歌曲，难道我每次循环的时候还每次都要看一遍线圈发电的视频？ 那不一定呢，那人家可能存的是 MP4 的 MV 格式呢，这也算单曲循环啊。学员妈咪跟我们说，最近一直在听往后余生，因为只要音乐一起，孩子爸就可以跟着哼，我五岁的闺女一直跟着唱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哎呀，你看这一家人， 关键五岁的闺女往后余生应该还非常非常漫长吧，然后还能说这种话来，挺有意思的啊。管妹妹的说，我们家闺女两岁，天天单曲循环的歌曲是国歌，天天唱国歌啊， 挺可爱的啊。 对， 我刚刚看到了一个朋友，应该是米娅，她的答案跟我特别像。 怎么说？ 就是她提到了我最近在单曲循环的一首歌，一直在循环的是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感觉歌词句句入心。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那就是字字戳中你的心里，就是你现在还挺年少有为的是吗？ 不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你能感觉到就是写词人他的那种意思，就是我觉得真的写的特别好的词或者是诗，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心中有，但是你笔下无，就是你写不出来，但他写出来了之后，你就觉得说，哦，原来就是这样想的。 给你贴了个 title， 你还没往自己身上拽，不错啊，今天。 我干嘛？我这么机灵。 好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说说你那些单曲循环的歌曲，赶快来告诉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刚才有很多人都说到那一首《雪下过的声音》嘛，对不对？雪落下的声音，当然是 雪下过的声音， 雪落下的声音。当然呢，说到的就是《延禧攻略》了。自从这部大 火的戏之后呢，这个吴谨言和 聂远的这对 CP 的形象是深入人心，而11月15号两人呢将再续前缘，在浩兰传当中来相遇战国乱世啊。 浩兰传讲述了战国晚期秦赵争锋，女主人公李浩兰，也就是吴谨言来饰演的，跟聂远饰演的吕不韦，还有赢异人是毛子俊饰演的，各自为了目的结成同盟，经历九死一生，合力登上先秦最高权力巅峰的故事。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一点在于哈，你觉得它有没有跟《甄嬛传》挺像的？ 我觉得很像，就是 就比如说当时 之后就是《芈月传》， 对 吧？ 对对 对， 孙俪演完《甄嬛传》以后，立马就是《芈月传》 嗯。 那这一次呢，吴谨言演完《延禧攻略》之后，立马就是《浩兰传》了。 嗯，是，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这对 CP 呢，大家可以继续在古装市场当中来多多看一下。另外呢，我们今天要另外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来自于张敬轩日前呢为他的新歌《百年树木》是拍摄了一则 MV， 而且呢是以戏剧的形式记录下了一段高中两年还不懂和对方示爱的感情当中的一种感受。导演呢为拍这部 MV 还租借了一些电车，把这十年当中张敬轩的音乐轨迹画成了密码加入其中，可以让我们来慢慢的解密一下哈。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当听众越来越烧脑了，我就好好听个歌，我还得负责解密干嘛搞这么难 说的是 MV 当中要解密了，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全新的单曲《百年树木》。 想好有雨的周年宴，即将跟你遇见景，令我红起一张脸，又暖得比未昨天。残酷地再见，是你显得礼貌谦谦，故事也许终结三年，已没太多需要挂牵，怎用最奢侈的怀念好好给你实践，这是我无止青春的极限，跟你没发展，情路越行越远，几多对象相爱和情变，沧桑你万次，你唇上香烟，在最灿烂时光交织美丽的错爱，若有无奈，只有用新的爱情来做替代，若看不开，只不过从此没有这么紧张，一段爱未曾捉紧你那样放开，面对我们成长必经斗幸福竞赛，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在人海再遇说一些大概，你要走我要追车，彼此生存路线各有月台，能否用你今天的微笑补影一次合照镜，令到回忆都却污染了，真相被揭晓，原来是唯独我此刻带着苦笑来凭吊，这一层玩笑漂亮地足照，在最灿烂时光美丽的错爱，若有无奈，只有用新的爱情来做替代，若看不开，只不过从此没有这么紧张，一段爱

Maybe it's 6:45. Maybe I'm barely alive. Maybe you're taking my shit for the last time. Yeah. Maybe I know that I'm drunk. Maybe I know you're the one. Maybe I'm thinking it's better if you drive. Not too long ago, I was dancing for dollars. No, it's really real if I let you be my mama. You don't want a girl like me, I'm too crazy. Where every other girl you meet is too gazy. I'm sure them other girls were nice enough, but you need someone to spice it up. So who you gonna call? Cardi, Cardi. Coming rev it up like a Harley, Harley. Why is the best food always forbidden? I'm coming to you now doing 20 over the limit. The red light, stop. I don't play when it comes to my heart, let's get it though. I don't really want a white horse in a carriage. I'm thinking more of white horses and carriage. I need you right here, cause every time you fall, I play with this kitty like you play with your guitar. Cause girls like you, girls like you. Girls Like You 这首歌曲来自 Maroon 5 以及 Cardi B， 最近呢是这个和另外一支单曲 Woman's Like Me 是争得不可开交哈。当然呢，今天呢争得不可开交的还有我和静宇两个人，因为我们俩今天是这个歌唱的 battle 日，对不对哈？ 你确定有争到不可开交吗？咱们俩不永远都是高下立见吗？ 当然是我高一些了，这还用问吗？抢答的抢白的感觉真好啊。 刚刚呢听到了 Maroon 5 Cardi B 的这个男女对唱，所以其实今天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准备的也是一首情歌对唱 的 歌曲啊。 哎， 但是呢这首歌曲挺有意思的，就是想让大家跟我们一起唱起来，这也是我们每周四的时候设置这样的一个 battle 环节。同时大家也别忘了我们这个早秀大乐队的事情啊，如果各位呢有任何这个乐器方面的才华，都可以发送小视频给我们来加入我们。 嗯，今天这首歌曲呢是我和这个静瑜商量之后的结果，所以呢我们先来放放它的前奏部分，就知道今天要唱的是什么歌曲了。我们要来到一个广场，对不对哈？ 大家就一起来吧。总之 什么一起来？怎么？ 这首歌曲也算是很多人单曲循环的歌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月月鸟小哥哥 ，It's your turn。 OK， 我先上线啊。 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装饰这个的是教堂。谁谁谁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青年看见的油画上， 再放， 欣赏， 再上， 你的浪漫， 再看， 你的对对都一样。啊啊 for you， 啊啊 for you， yeah so so sorry， so so so not in the know you， not in the know you， not in the know you， 早安音乐秀，哈哈。 静宇， 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那裙摆歌背对着夕阳，那画面太美。 词我没好意思唱出来，你知道吧？ 那我们俩这段换过来唱吧，我来唱 rap 好不好？ 啊、真的吗？好呀，那你来唱好吧。但中间应该不太会给你立刻就唱的机会。 对，我们中间有很长的一段啊，所以大家其实有空的话找出来歌词给我们一起唱了。 或者这个时候，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在这个红灯停下来的时候把车窗摇下来，形成一个 车窗摇下来， 形成一个立体声，好吧？跟旁边 的 辆车 的，别冻着哈。看看周董加了多少元素在里面， 是太有意思了啊！好，准备继续回来。 玻璃窗装饰着歌者的忧伤，谁谁谁弹， 整段垮掉， 流浪忧伤，甚至等等啊，再胖， 轻轻欣赏， 再上， 你的浪漫。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是静瑜。 哎，刚才我和静瑜呢跟大家来一起欢乐你的上班路，然后算是我们俩为大家奉献了一段这个布拉格广场那段歌曲。说实话本身呢也是切的七零八碎的 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吧，月月鸟小哥哥精心准备的，还写在我台本上的这段水词啊。 这不什么水词 儿，早安音乐秀 大家刚才都听过了。 静瑜他偷走，月月鸟说 no， 说我划水的，一切都没有。 怎么样，这段 怎么好意思， 你就说这段词怎么样、 啊、整段垮掉啊，大家 就 说整段垮啊， 超级押韵好不好。你看看今天大家都是怎么来说的哈啊，比如说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啊，没找着 哪儿去了，刚才那两句词哪儿去了， 没有、 啊、你看张大方说，月鸟小哥哥你今天很机灵啊，早音乐秀这一段加的很和谐，你知道吗、啊、 嗯。然后呢邱嘉欣说，月鸟小哥哥你这水滑的也是够够的了，我都被你惹得笑抽抽了，看你今天晚上代班艾科，你怎么去滑水唱歌、嗯、老白可不会同意的哦。 最关键的还有王姿，他说好不容易放一首周杰伦的歌，主持人还老跟着唱，这太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对不起、啊、 这段我们就是在唱好吧。 是，那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早音乐秀其实都有特别的企划，那周二的时候呢静瑜跟月鸟小哥哥会图片 battle、 哎、 周三呢我们短视频 battle， 周四的时候呢 K 歌 battle， 当然 battle 不是目的，是想带领大家一起跟我们在上班的路上欢乐一下。 是的，那当然呢除了 battle 之外呢，我们可能呢在马上双十一要到来的时候，还是多多要需要关注一下最近如何去购物这样一种状况了啊。 潮流信息也是北京 SKP 的周年庆马上要来了，这是我们京城的高端潮流地标，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各大奢侈品牌还有潮流精品之外，那么北京 SKP 还有一些令人向往的地方，今天也给大家做一些推荐、 我们来看一下在国内的百货商场当中，像 SKP 这样以品类来划分卖场区域的是很少能够看到的。 SKP 带给客人的理念呢，其实是让他们不仅仅专注于某一品牌，而是想让客人抛开这些品牌的定位呀，是单单凭着单品的设计就可以虏获你的芳心了、 对，也是想让大家以非常从容的状态在短时间之内看到心仪品类的所有商品。比如说就像女生永远少一双的鞋子来说吧、就是无论买多少双我永远都觉得我少一双鞋。其他商场呢可能都是把女鞋女装放在同一个柜台，但是 SKP 将女鞋单放在了一个柜台当中，客人就可以在一个楼层当中看到所有品牌的女鞋。那么其中既有一些高端奢侈品牌，也有一些潮流的鞋品，都可以在同一层当中选到你心仪的那一双。 是，所以呢更优的购物体验尽在北京的 SKP。 你刚才说所有的鞋都在同一层当中是不是，那你有没有要看到接下来这双鞋， 这双鞋一定要备着呀，女生绝对不能少啊 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带来的红色高跟鞋。 而且呢有一种说法是，女生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双的鞋子呢、就一定要一双特别好的，然后呢你穿上就觉得自己昂首挺胸阔步向前，她会带你去你想要去的地方。 别给自己找理由了，难道所有的包包不是也是这么说法的吗？ 对对对对对了， 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像手为 双十一来临，狂欢与孤单，你下哪一单？上汽大众聚会正当时，一元抵6000，还有主流合资 SUV 之选途岳重磅上市，1.17平方米超大全景天窗，共赏繁星，开启脱单之旅。 错过今天， 还有明天、后天、大后天， 途虎连续11天 买轮胎做保养，途虎连续11天全场5折起，正品轮胎第二条半价，保养套餐5折起， 详见途虎养车 APP。 双十一如何买车不费力？拜托朋友和亲戚，全城的 4S 店比一比，不如直接来雪佛兰买车更容易。即日起购雪佛兰指定车型，首付低至1111元，不用熬夜，不拼手速，首付1111，全新雪佛兰任性提。更多购车优惠，双十一让雪佛兰带你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黄金为民12载，送福万家汇京城。11月1日至18日，中国黄金店庆月，黄金饰品购满12克免1克，1118以旧换新零工费，珠宝5折起，多重惊喜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张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11月份最令人期待的影片之一，《毒液致命守护者》将于明天以 3D、IMAX 3D 以及杜比全景声等多种制式来登陆中国院线了啊！ 那影片目前的预售已经超过了4000万人民币，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到底有多火啊！ 对， 因为《毒液致命守护者》呢被看作是系列三部曲的开篇，讲的是毒液起源的故事。不同于蜘蛛侠电影或者漫威动画当中的一些反派的设定，电影《毒液》与宿主埃迪·布洛克相爱相杀的共生关系才是最大的看点。 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毒液是以液体的形态来出现的，当它寄生在埃迪身上之后呢，就能赋予埃迪强大的力量和超能力，同时呢还能影响埃迪的心智和行事的原则，所以呢两人是一明一暗，一正一邪，纠结共生，仿如一体，互相制衡又彼此依靠。毒液呢作为索尼拿到的这个整个漫威宇宙当中的唯一一个大反派，现在呢也引起了一大的热潮，包括他的这个他的扮演者老师汤姆哈迪最近呢也是觉得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爆棚的一种感觉啊。 明天就是周五了，明天上映，大家其实可以筹划一下啊，周末的时候去看一看这个11月可以提振市场的大片了。 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这部《毒液》的主题单曲，来自 Eminem 带来的《 Venom》。我超喜欢的。 Venom. I got a song filled with shit for the strong-willed. When the world gives you a raw deal, set you off till you scream, piss off, screw you. When it talks to you like you don't belong, or tells you you're in the wrong field. When something's in your mitochondrial, 'cause it latched on to you like knock knock, let the devil in. Malevolent as I've ever been, head is spinning. This medicine screaming, dick dick dick, let us in. It dick dick like a solid ball. Let your Allen pole bedridden, should have been dead a long time ago. Liquid Tylenol gelatin, think my skeleton's melting. Wicked, I get all high when I think I smell the scent of elephant manure. Hell, I'm in Kahlua, screw it, to hell with it. I went through hell with accelerants and blew up myself again. Volkswagen tailspin, bucket matches my pale skin. Mailwind went from Hellman's and being rail thin. Flamfish scribbles jam rap Olympics 97. Freak Nick, how can I be down mean? Bazaar in Florida, Bruce room slept on the Florida motel then. Dr. Dre said hell yeah, and I got it stamped like a postcard, word to mailman. And I know they're gonna hate, but I don't care. I barely can wait to hit him with the snare and the bass square in the face. This fucking world better prepare to get laced, because they're gonna taste my venom. I got that adrenaline momentum, venom. Not going with them, never gonna slow up in them. Ready to snap any momentum, taking his time to go get them. They ain't gonna know what hit them. Said knock knock, let the devil in. Shotgun, pip pellets in the felt pin. Cock fuck around and catch a hot one. It's evident I'm not done. Vic Venom is the thought spun. Like your weapon, you're discarding them. Held against your will, like a hubcap or a mud flap. Beat strangler, attack. So this ain't gonna feel like a love tap. Eat painkiller pills, fuck a blood track. Like what's her name's at the wheel. Then a cup Patrick through the car in the reverse. At the Indian nut crashing India. The back of the just mangled steel. My Mustang in the Jeep Wrangler, the grill with the front smashed. Much as my rear fender assassin. Slim be a combination of an action, kamikaze and Gandhi. Translation, I will probably kill us both when I end up back in India. You ain't gonna be able to tell what the fuck's happened in India when you're bit with the venom. Venom, venom, venom, venom. Not going with them. Never gonna slow up in them. Ready to snap. Venom, venom, taking his time to go get them. They ain't gonna know what hit them. When they get bit with the venom. I got that venom. Venom, venom, venom, venom. Not going with them. Never gonna slow up in them. Ready to snap. Venom, venom. I said knock knock, let the devil in. Alien, it Elliot, phone home. Ain't no telling when this chokehold on this game will end. I'm loco, became a symbiote. So my fangs are in your throat, ho. You're snake bitten with my with the ballpoint pen, I'm gun cock, bump stock, double lock, buckshot, tie top of Uggarot, tie, couple knots fired up and caught fire, juggernaut, punk rock, bitches going down like Young Jock, cause the doc put me on like Sun Rock, why the fuck not, you only get one shot. Shit till I can't taste it, chased it with stray liquor, then bathed in it, then drink till I faint and awake with a headache, and I take anything in rectangular shape, then I wait to face the demons I'm bonded to, cause they're chasing me, but I'm part of you, so escaping me is impossible. I latch onto you like a parasite, and I probably ruined your parents' life and your childhood too, cause if I'm the music that y'all grew up on, I'm responsible for you retarded fools. I'm the super villain, dad and mom is losing their marbles too. You marvel that Eddie Brock is you, and I'm the suit, so call me I got that adrenaline, momentum, not going with them. Never gonna slow up in them. Ready to snap, momentum, thinking it's time to go get them. They ain't gonna know what hit them. When they get beat with the venom. I got that adrenaline, momentum, not going with them. Never gonna slow up in them. Ready to snap, momentum, thinking it's time to go get them. They ain't gonna know what hit them. When they get beat with the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是月月的搭档 Venom 太好听了，这个 Venom 啊， 无语 你怎么忽然感觉没有，哎，我觉得你别看你现在听到这个 Venom 你可能感觉没有什么，但是估计过两天你看完毒液之后， 哎，他就会在我脑中单曲循环了， 而且一说到 Venom 你就相信那个毒液就喷出来了， 我就只想到了月月鸟小哥哥哈但这首歌曲呢确实也体现出了 Eminem 一贯的一个风格。 是， 那么说到说唱的这个鼻祖式的人物哈，他的名字也经常在中国新说唱节目当中出现， 对， Chris Wu 经常会提到他， 但是呢 Chris Wu 最近新专辑呢一度有7首歌曲出现在了 iTunes 国美区榜的前10位，你知道就是说意思是在美国的榜单的前10位吗？那么由于怀疑存在着机器人恶意刷榜的行为，专辑呢这个 Antares 最近呢是遭遇到下架，甚至呢这个连这个美国的知名歌手 A 妹 Ariana Grande 最近的这个单曲呢都挡在三甲之外，所以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哎， 这个挺好玩的，因为 Ariana Grande 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哈，这个新歌不是一般的新歌，因为他给所有的 X 就是前任都把他写进了歌当中，所以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 正当 大家就都在等待说他会不会登顶啊，或者冲进前三的时候发现怎么都上不去，就因为前三都被一个叫做 Chris Wu 的人占据了，那么大家其实都在这个社交网络上在问说 Who is Chris Wu、然后这首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前10名当中他有7位，而且呢大家把这个数据拉下来之后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就差不多 Chris Wu 的这个数据能整个刷 A 妹还有 Lady Gaga 10几倍的这个票量， 是，所以呢最终呢可以看到如果真实的统计结果出现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反转啊。啊，当然呢这个 Chris Wu 的这张专辑呢刚刚出现的时候呢其实乐坛当中也很多人去支持了，包括呢胡海泉老师当时在微博当中呢说加油 Chris， 但是他写的是 CH 那 Chris 啊，后来底下有很多人给他科普，其实他是 K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北皋桥北侧，北皋桥南侧到五元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对， 早上好，哥，我是金鱼。 金鱼怎么忽然失声了，请问啊，是不是准备摩拳擦掌，准备开始跟 我在认真的背词儿、 准备背词儿了，是不是？ 嗯嗯。 刚才呢，我们在这个第一时段的这个尾声的时候呢，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了一下一首来自于周董、周杰伦以及九零蔡依林当年的那一首《布拉格广场》，对不对啊？收到的这个效果呢，我觉得，反正我把我那段词是顺出去了，是吧？ 顺出去了就可以了啊！你这什么态度？ 但是接下来，我觉得我们俩要唱一下最近的这首热播单曲了，好不好啊？上一轮呢，这个总体来战队情况，我看了一下，其实基本是五五开，占我的好像还多一点。 什么？怎么好意思？ 占我的真的会多一点，你没有发现吗？上一轮 你说的是《桃花源》那期吗？ 啊，不是这一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俩要为大家送出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讲真的》， 也算是说抖音神曲了，相信大家在高潮部分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唱啊。 好的，占谁就看你们自己的选择了，好不好？哎，今天这首歌是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当然是我先来啊。 好的， 一看你就没有认真做功课。 好的，开始。 今夜特别漫长，有个号码一直被存放， 源自某种倔强，不是先去却不敢想， 明明对你念念不忘，思前想后紧张， 无法深藏，爱没爱，我想听你讲。 讲真的，会不会是我玫瑰迷心窍了， 敷衍了太多，我怎么不难过？要你亲口说，别只剩沉默。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讲真的，想得不可得是最难割舍的，各自好好过也好过一起拖， 自作多情了，好吧我认了， 至少能换来身怀洒脱， 没丢失掉自我。 哎， A 段的部分啊，各位准备站静鱼还是站郭鹏，现在不妨把你答案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好不好？ 然后到了 B 段的部分，就是各位一起 K 歌的时间了。今天呢，在早安音乐秀的环节当中，带领大家欢乐上班路，一起唱起来。 讲真的， 今夜特别漫长，有个号码一直被存放，源自某种倔强，不舍相聚又不敢想， 之后估计很多人在车当中呢是跟着已经一起开唱了，最后一段由我们来收尾，好不好？好， 谁要坚持唱，说的不够彻底，对不对？ 因为全都占我。 会不会是我最鬼迷心窍了，敷衍了太多，我怎么不难过？ 要你亲口说，别只剩沉默。 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讲真的，想的不可得是最难割舍的，独自好好过也好过一直拖， 自作的情了，好吧我忍了， 至少能换来释怀洒脱， 没丢失掉自我。 好了，这首歌曲终于走完了。哎呀，这真是唱的呀！这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要跟你对唱的话， 你多累似的。 你知道，经常要给你伴唱这件事很累的，好吧？ 但是我觉得啊，有朋友说出了正确答案，丙说：“讲真的，我媳妇儿赢了，她跟着你俩从头唱到尾，我差点没拦住要开车闯场了。” 真的吗？啊，然后道远说：“糟了，我的耳朵又怀孕了，鲸鱼太厉害了。” 哎呀，谢谢呢。 IG 牛是什么意思哈？但是呢，今天呢，这个很多人都在赞我，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看一下。 就因为展展君一个人大概发了得有十几条，帮你刷票吧。 丽媛说今天月亮小哥哥发挥的还算挺不错的。 嗯，觉得还比较适合这样的曲风哈。 对对， 同样呢，这首歌曲也是大家可以在上班路上跟着一起唱的。我们在每周四的这个 K 歌 battle 呢，其实也想要带动大家一起在上班路上释放一下自己，因为马上就要去上班了。在上班之前的这段时间呢，其实可以稍稍放松一下的。同时我们也在早秀大乐队招募当中，各位如果有乐器方面的才艺，不管你是会这个架子鼓啊、钢琴啊、吉他啊、贝斯啊都可以。上次有朋友说有会三角铁的，这个就暂时 对， 我们先考虑一下吧。或者你愿意拍一段小视频给我们也 OK。 还有二胡、笛子什么的也可以啊，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俩刚才这段演绎，好不好？名字就叫做《不同凡响》，怎么样？ 真好意思， 讲真的，真的是不同凡响。 想着飞，热闹的世界可能给你机会，唱出未来自由发挥，心里藏着一个彗星让你更美。胆子要大。 当音乐 DJ 真好，就是不光能放自己想听的歌曲，还能适时的用歌名来给自己来衬托一下。比如说刚才这首歌曲就是为我们俩第一开始那一首讲真的来做出一个最佳诠释的一首歌名。 你别拉上我哈，万一大家骂的话 不同反响， 就别你就自己就不同反响就可以了、 啊、那我就不同反响吧。今天我发现站我的人很多，虽然呢 是我发现大家都是这样说的， 是 蓝色星光这样的支持可怜的月月鸟， 不需要你可怜好吗？因为去掉你还有很多人，谢谢，去掉你还有很多人。 就蓝色星光他月月鸟说他不需要你，静瑜这边欢迎你哈。 啊，对啊。 议员说确实占月月鸟小哥哥被点名的机会大，我这样点完了之后是不是就占你的人会更多一些？ 但是我跟你说， 因为每次我都不好意思念夸我的。 不，我每次我都不好意思念夸我的，好吧？真的是，我每次都在捧着你。今天我就破个例，我就说说夸我的。 来，我们来看看， 全说这真的是月哥历史上唱的最好听的一首歌曲。曾几何时。直说，我觉得月娘小哥哥比静瑜唱的带劲儿，我就不好意思说这些，你知道吧？啊，然后呢？ 你自己一个人主持啊？ 不是，你看你这人胜负心这么强， 我哪有胜负心？ 输掉一阵你就这样？那行，我们继续来看吧。 我又输掉了，对不对？哎呀， 开玩笑，开玩笑了哈啊！但是丽媛确实说的是啊，这个确实占月月娘小哥被点名的几率要大一些。 所以以后大家都占月月娘哈，那就占静瑜被点名的机会大一些了。 嗯、 刚刚提到了这次在这个 Billboard 的热门单曲榜当中排名第四的 Ariana Grande 近日是获得了 Billboard 的2018年度女性称号。那她将在12月6号在纽约举行的颁奖盛典当中来接受这个称号。 嗯，当然呢，这个 Billboard 榜单表示呢 ，A 妹不但在事业上是步步高升，已经拥有了3张的冠军专辑，其中她的这个 Sweetener 是创造了流行女歌手单专的流媒体的最高纪录，也确实算是最近的一大亮点了哈。嗯， 对。那除此之外呢，获得这一次年度女星称号，是因为她还非常的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并且关注跟支持心理健康、性别平等以及黑人权益等等啊。她在举行的 One Love Manchester 公益演唱会当中，为大家筹集到了差不多2300万美元的善款。 嗯，非常厉害。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 Sweetener。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48，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 A 妹的这首歌曲 Swinner， 不知道大家呢听出来一点点没有啊？最近呢，她的这个风格的转变还是其实挺明显的，对不对哈？ 嗯，那也经常出现在各大颁奖礼上，表演都是非常吸睛啊，包括造型什么的也都是比之前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嗯，是的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其实是那些你单曲循环过的歌曲。其实呢，我觉得看到大家的这种单曲循环歌曲之后，我觉得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刷新我自己的认知，因为我平常自己单曲循环的可能就那几首歌，看到大家的以后，我发现哎，每个人的这种状态和爱好真的还挺不一样的哈。 包括其实许多人也跟我们说到了为什么会单曲循环这些歌哈，比如说 Aniuta 元气少女跟我们说非常喜欢杨千嬅的勇，哎呀，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是 就是非常符合自己的性格，无所畏惧，只要决定了一件事，爱一个人就会全情投入，不留遗憾。 嗯， 所以呢，这首歌曲虽然比较小众，但是他自己也会单曲循环下去。 对，宫野彦敏的说，单曲循环的歌曲太多了，像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就非常好听啊，就是毛不易的歌曲呢算是还挺抓耳朵的，所以很多人拿来单曲循环其实也不奇怪哈。 嗯，还有像小果冻跟我们提到说许美静的放你在心里，像当中的歌词哈，一生把它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哎呦，连续一个月不变单曲循环到流泪啊也算是纪念自己的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吧。 是云峰的答案呢比较出挑，他说我有一个习惯，只要听到喜欢的歌曲出现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听歌识别的功能来找到这首歌名。 对， 然后最近呢，我一直喜欢的一首歌曲呢是卡尔加里路，是我在某款手机的广告当中听到的电乐，他都要拿出来来搜一下哈。 特别是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一首歌，有的时候没记住名字，还会过来问说，哎，这首是什么什么歌，或者直接听歌识曲把它摇出来啊。 嗯， 其实每天在我们节目中午之后，也就12点之后，大家可以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所有我们播放过的曲目你都可以找得到哈，包括演唱者还有歌曲的名字，可以自己 mark 下来，单曲循环使用了。 哎， 最后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大伟跟我们说自己单曲循环的歌，赵雷的《北京的冬天》多应景啊！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首更应景的歌要送给大家。 今天准备给大家放出的歌曲呢是左岸西西乐队《周四下午》的歌，因为今天早晨呢算是周四上午，对不对啊？ 对， 唱了半天歌，周四下午还得让你继续来听一下，因为今天下午呢可能我还要唱歌，怎么了我今天是啊？ 怎么了今天是？ 对啊， 对，为了保护一下大家的耳朵啊，我去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健康。那这个今天的天气状况呢是略有回升的，最高气温在12到14度，地面气压场比较弱，空气有转差的趋势，外出记着要戴口罩做健康防护。 对，当然呢今天晚上呢又有冷空气的活动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明天呢又可以去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好了，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出的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周四下午的歌，来做左岸西西的一个 demo， 但我觉得确实挺应景的，也希望大家周四能够感觉到一份快乐和温暖。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我是静宇。 明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的是综艺的话题，明天见。 那别忘了待会儿有汽车音乐会。 有病没撒娇，只能傻笑，这一切真美好，忽然我醒来，发现这只是一场梦而已。我不知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感觉就像是12楼往下跳，梦里的所有是那么逼真，那么骄傲。面对你的拥抱，还有拼命撒娇，我只能傻笑，这一切真美好。忽然我醒来，发现这只是一场梦而已。我不知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感觉就像是12楼往下跳，梦里的所有是那么逼真，那么骄傲。窗外叫。